许多圣经故事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故事，就是挪亚造了一只方舟。当大洪水降下淹没全球的时候呢，他和家人都能够保全性命。那这些挪亚的记载经历记载在于创世纪第六章到九章里，而且世上许许多多的民族和神话传说也有类似的记载。比如说很多华人知道中国的很多神话故事，其中之一是女娲补天，是吗？这正是有关大洪水有关的神话传说。另外有一个汉字也描述挪亚大洪水的记载，就是这个船，这个汉字大家知道吗？这个汉字呢很类似圣经的记载，就是发生大洪水的时候呢，挪亚和他家一共八口人用一只方舟来得救。那虽然如此，有些人会以为这些东西呢，毕竟呢，只不过神话传说罢了。那么，到底挪亚日子的大洪水呢，确实发生过的吗？还是这只是个故事，鼓励别人做对的事而已吗？那有关这点，这个演讲里首先谈及一下，就是挪亚日子的大洪水确实发生过的吗？然后接着会考虑，要是洪水确实发生过，那这个大洪水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然后最后会考虑，从挪亚的榜样我们学到什么？所以这个演讲呢，有这个三个要点。那现在考虑第一个要点，就是洪水呢确实发生过的吗？答案是对的，因为世上最可靠可信的，而上帝的话语圣经清楚指出确有其事。那圣经的记载跟一般的神话传说不同，截然不同。有什么不同呢？一般的世俗的神话传说呢，时间或者地点等等很模糊，是吗？可是呢相反，圣经报道事件的时候呢，往往把人名、地点、日期、时间以及其他的详细的资料都提供，然后都记录下来，然后让后人呢能够验证这些资料的可靠性。那么现在我们一起看一看创世纪第六章到第八章的记载，有关洪水的记载吧。创世纪，打开圣经看看创世纪第六章。首先我们一起看第六章一到十三节的经文。创世纪第六章一至十三节记载，那这些经文说洪水发生之前的情况，以及上帝降下洪水的主要原因。那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请大家看五节的经文，找到吗？这句话，地上作恶多端，找到了吗？十一节看一下，第六章十一节的有最后一句话说，暴行遍及全地。十三节看一下，这个中半部有一个一句话，大地充满暴行。所以呢，这些经文来可以看出发生洪水的主要理由，就是简单来说，挪亚日子呢，世上充满罪恶。那我们一起看看，继续看第六章十四到二十二节的记载。那这些经文里，上帝吩咐挪亚建造方舟，而上帝告诉他怎样做方舟。第六章十五节说， 方舟的大小，大小是什么呢？方舟长130米，宽22米，高13米。那现在让我们用点时间分析一下这个方舟的大小，这很科学的。因为呢，第七章11节到20节记载，天上降下大雨而发生大洪水，是吗？然后八章一节的后半部说，上帝使风吹过大地。那大家想想看，刮风的时候呢，海上发生什么东西呢？就是波浪，是吗？波浪。所以呢，肯定船里的挪亚和他的家人以及方舟里的动物呢，受到波浪的影响，而他们会感到有点不舒服。这个方舟的简单的模型，这个由于波浪的原因，它一直这样。可是呢，这个波浪呢，的确给予很重要的东西很大的影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坐的船，这个它受到影响。因为大家看一看这个简单的插图，这个插图的上面的插图所描述的一样，要是船的两端巨浪把船举起来的话，那怎么样？这个船中间的下面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呢，这个部分没有支撑。那上面的插图所描述的一样，如果船机的中间波浪把它举起来的话，怎么样呢？那就是两端没有支撑，所以呢，这个船机的那个中间的上面受到很大的重压。那这个一直穿受到中间的下面一直受到这个压力，那所以由于波浪这样，所以一直受到这样的压力，那有可能会有一天会怎么样呢？这样，由于从船的中间裂开了，那么怎样设计的船经得住波浪的这些影响呢？当然主要原因呢，上帝保护他们的船，可是船的设计也非常有关系呢。既有现今造船的人一直研究这件事，而他们经过多次的失败才知道答案是什么呢？就是船只的大小比例。什么比例呢？就是船只长度是宽度的6倍，高度的10倍。所以呢，现在造船的人都知道，按照这个比例来造船，那不会由于波浪而损坏或者倾覆。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不管大的这些游船、客船，还是小的渔船，都是看起来一样的样子，是吗？因为他们呢，按照这个比例来造船的，长度呢，宽度的6倍，高度的10倍，所以呢，有关方舟大小的这个圣经的记载呢，与现代造船学完全一致的。好，那现在我们一起看看，继续看看洪水有关的记载。第6章17节记载，第六章十七节记载洪水的规模，说中半部说毁灭天下，然后最后一句话说地上的都要气绝死亡。所以呢，洪水不是地球性的，而是洪水的规模呢全球性的。 所以我们我那刚才演讲的开头所说的一样，世界各地呢有很多许多有许多有关洪水的神话传说。那第七章十一节呢记载发生洪水的明确日子，这里说挪亚活到六百岁那一年二月。那这节经文跟圣经的其他记载比较起来的话，我们能够知道这是公元前2370年十一月。那七章十九节和二十节那记载洪水的水量，八章四节记载挪亚方舟什么时候停在哪里，八章十三节和十四节记载大地几时全都干了。那到这里我们可以看有关洪水的记载，那创世纪把洪水的过程详详细细的记录，那好像航海日记一样。那我们现在有什么结论呢？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洪水不是历史事实。那既然洪水确实发生过，那这件事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圣经为什么记载这个洪水？考虑这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虽然许多基督教会呢讲很多圣经故事，但他们没有说从中得到什么教训。可是我们耶和华见证人截然不同，我们一定思考这件事跟自己有什么关系。那现在我们会考虑这个演讲的第二个要点，就是洪水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其实只有圣经才说明圣经上帝降下洪水的原因和这件事对我们有什么意义。那上帝为什么降下洪水呢？因为刚才谈到的第六章五节十一节十三节所说的一样，挪亚的日子呢地上充满罪恶。那么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一起看一看创世纪第六章一节二节和四节的经文。创世纪第六章一二四节说，脸在地上开始增多，生了女儿。那时候上帝的儿子们发觉脸间的女子美貌，凡他们选中的他们都娶来做妻子。第四节说，上帝的儿子们跟人间的女子交合，生了儿子。所以在那段日子和以后的时期，有巨人在地上横行，他们就是上古著名的强人。通过这些经文来可以看出呢，反叛的天使化身为人，然后呢跟地上的女人发生关系，后来产生巨人。那这些巨人的特征是什么呢？他们的特征就是强暴、残酷，做不道德的各种恶事。所以呢，因他们的存在而挪亚的日子充满暴力、罪恶激增的。那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对这样的事情有什么看法呢？那正发生大洪水的时候，在天上亲眼看见的耶稣基督后来在地上的时候怎么说呢？我们一起看一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三十八三十九节的经文。请大家翻开圣经看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三十八和三十九。二十四章三十八和三十九节说，洪水以前的日子，人又吃 又喝又煮又嫁，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一天，他们毫不理会，直到洪水来到，把他们全都冲走。到这里吧。这里说连又吃又喝又煮又嫁，当然呢，吃东西喝东西结婚不是坏事，但耶稣说的意思是当时的人们不留意挪亚的警告，所以呢，三十九节的前半部说他们毫不理会，意思是他们专注于自己的生活，他们专注于自己的生活。那么挪亚的日子和现在我们的周围情况比较起来的话，你们觉得会怎么样呢？我们看看新闻报道，世上的确是充满暴力、战争、恐怖活动、罪行、不法的事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严重，不是吗？那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人的看法会怎么样呢？像挪亚的日子一样，许多人没有兴趣属灵的事情，世上他们没有兴趣世上为什么这么多苦难和不平，而且他们不想听圣经的警告，反而他们呢都专注于自己的生活。那么现在大家能够看出挪亚日子的洪水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吗？进一步说一下，圣经的马拉基书第三章六节说的一样，耶和华呢从古至今没有改变的，所以呢，上帝肯定对现在世上的看法和挪亚的日子一样。那么合理的想法是什么呢？上帝呢肯定会再次采取行动，所以圣经另外的经文这么说，我们一起看看彼得后书第二章五六节。圣经的彼得后书第二章五节和六节，圣经的后面呢，彼得后书第二章五节和六节说，上帝也毫不留情惩罚了古代的世界，降下洪水淹没不敬虔的人类世界，却保护了传讲正义的挪亚一家八口。然后第六节的中半部说，作为先例表明不敬虔的人将来有什么遭遇。那这些经文简单来说呢，既然圣经的彼得或许这么说，古代挪亚时代的邪恶世界遭受毁灭成了先例，第六节说先例，那这显示现在邪恶的世界会遭受全球性的大毁灭。那现在明白这一点，挪亚的日子的洪水对我们应该非常特别的意义，特别的意义就是人的生死攸关。这样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古代的邪恶世界为什么被毁灭，以及这件事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不过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挪亚和他的家人呢逃过古代世界的毁灭。那么因此他的榜样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的榜样表明呢我们怎样做才能逃过这个制度的末日。好，那现在我们会考虑这演讲的第三个要点，就是从挪亚的榜样我们学到什么呢？挪亚为我们立下什么杰出的榜样？有关这点圣经说，我们一起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七节的经文。 圣经的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七节，它表现出什么特质？十一章七节说，挪亚蒙上帝警告，得知还没有看见的事，应有信心，就显出敬畏的心，建造方舟，使全家得救。他凭这样的信心，定了世人的罪，又靠信心领受了正义的地位。对经文三次强调，挪亚以信心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是建造方舟。好，对挪亚来说的，当时建造方舟需要坚强的信心，因为当时想想存在巨人，刚才谈到的巨人，那他们和他们的父亲，那些反叛的天使，那他们呢肯定非常不高兴挪亚自己的眼前继续遵循上帝的旨意。那而且呢，他们的特征是刚才谈到的一样强暴，所以我们容易想得到，如果这种情况下挪亚继续遵循上帝的旨意呢，那他们和挪亚和他的家人肯定会有生命的危险，不是吗？不过挪亚一直一边勇敢地预告发生大洪水，一边建造方舟，这样继续遵循上帝的旨意。那想想看，挪亚建造方舟不是一般的船只，他创造的呢，他造的船只是非常非常大，是吗？只有挪亚家人八个人建造这么大的船，那么他们会有什么工程呢？想想看，首先他们在山上里砍伐许许多多的树木，然后呢从山里把这些木材运到建造方舟的地方，然后加工这些木材，才能准备好建造方舟的主要材料，是吗？到这边他们准备的是主要材料，当然为了建造方舟需要另外的许许多多的准备，是吗？那么建造方舟需要多长时间呢？很可能需要50年或者60年才能完成。那这段时间挪亚和他的家人能够得到自己朋友亲戚的帮助吗？几乎没有，因为圣经记载除了挪亚家人都被毁灭了，是吗？另外我们可以想想看，当时这种情况肯定会发生的，就是有时候呢，挪亚儿子的妻子，就是儿媳 会回家看自己的家人，那看到自己所爱的家人，那他也很高兴，可是他的家人呢都不信主。我们容易想得到他们的父亲呢可能对他说，哎，你还在建造那么奇怪的东西，就是方舟，那你祈祷亲戚朋友邻居们呢对我们说什么吗？他们欺负我们骂我们，你觉得没关系吗？父母这么说的吧。那然后父母说，你不要跟他们继续在一起，快回来，这么说。那媳妇儿媳呢感到伤心，是吗？然后伤心的回去自己的丈夫，就是挪亚的儿子，然后对丈夫说，爸爸妈妈反对我，他们说继续不要跟你们一起。为什么耶和华给我这么大的压力考验，我很伤心。然后那个妻子这么很伤心的吧。那儿子怎么说呢？儿子说，哎，不要担心，上帝不会放弃你。爸爸说，挪亚，肯定洪水是一定会发生的， 那我们一起继续加油吧，这样儿子鼓励他的吧。那句子怎么说呢？我和你不一样，你的家庭都是耶和华见证人，我的家人都不信主，你不会了解我的感受，句子这么说的吧。儿子想想、啊、到底怎么帮助太太。那当时呢没有求完台线上修课是吗？也没有 JW.org 网站，那他怎样搜寻资料呢？肯定儿子找挪亚，因为当时挪亚是个求完台修课吧，所以呢儿子叫挪亚说、啊、我太太受到家人的反对，他很伤心，我不知道怎么该怎么帮助他好。爸爸，到底洪水真的会发生吗？这把问的吧。那挪亚说：“啊，好啊，那下次我们家庭崇拜的时候考虑这个吧。”啊，不知道，但是他们有没有举行家庭崇拜？可是重点是这个，就是家主挪亚虽然面对各种各样的很多很多难题，挪亚本身受到很多难题，可是挪亚呢必须不但自己谨守自己的信仰，还帮助家人巩固坚强的信心，让他们继续喜乐的遵循上帝的旨意。他不但有自己坚强的信心，还帮助家人建立巩固的信心。挪亚需要这样的坚强的信心。那他这样所做的事来表明，连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逆境都可以继续遵循上帝的旨意，而生活上能够符合上帝的旨意。那挪亚的信心以及生活方式跟周围的人截然不同，这样他明确显示什么样的人会生，什么样的人会死。所以呢，刚才读的经文一句话说，他凭这样的信心定了世人的罪，这句话是这样的意思，他自己的生活来表明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人死。那现在大家能够看出挪亚的例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现在这个邪恶的世界已经定被毁灭，那时候也有会生会死，那么你呢？那时候你能够保全性命还是被毁灭？我们怎么可以知道答案呢？耶和华通过这个演讲来鼓励我们问问自己以下的七个问题。第一个是，你身边的人，你的身边的人能够看出你跟这个被定罪的世界截然不同吗？第二，在耶和华看来，耶和华看来你跟这个被定罪的世界截然不同，还是没有大的分别？第三，你忠心信赖耶和华，仰望他的指引，听从他的吩咐吗？第四，你有没有谨守上帝的正义标准吗？第五，你尽力传讲正义吗？第六，你有没有行动证明你有信心？第七，你的品行默默定了这个世界的罪吗？那我们诚实的省察内心后能够达到肯定的答案，那我们的生活像挪亚一样，因此我们会逃过这世界的毁灭。所以圣经学生们，希望你们再次决心继续跟老师一起学习圣经，不要放弃参加这样的聚会，巩固自己的信心。好，那这个演讲的提到洪水的记载要点，对我们所有人都意义重大。洪水是历史事实的，圣经说明上帝为什么毁灭古代的邪恶世界，而为什么保全挪亚的性命。上帝用这个先例 警告我们，也同时激励我们，我们效法挪亚的信心，好保全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耶和华在圣经里记下洪水这件事是为我们好。想想挪亚呢，除了自己的家人，能够拯救几个人呢？就是零。那么大家觉得挪亚的传道工作效果那么不好，这么想吗？那上帝的看法呢？上帝不会这么想，因为上帝呢，《创世纪》第六章九节说他是义人。刚才读的经文的《彼得后书》第二章五节说，传讲正义的挪亚。那我们天天努力做传道工作是吗？但是有时候自己觉得没有什么成果，以及对自己有一些消极的想法。但是呢，我们通过挪亚的例子来知道，只要我们遵循上帝的旨意，在这方面尽力而为，以及把它放在自己生活的首位，肯定在上帝看来，我们算是义人，传讲正义的人。希望大家谨记其中的教训，而巩固自己的信心，在最后的日子像挪亚一样表现出坚强的信心，继续遵循上帝的旨意，最后度过这个邪恶世界的末日。好，谢谢大家安静的聆听。